新传媒属下电台揭秘958城市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由美国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正式启动，包括我国在内的13个国家加入，成为初始成员国。我国总理李显龙说，印太经济框架保持开放，维持包容性和伸缩性至关重要，框架必须被成员国继续同其他伙伴合作，参与重叠的合作圈子，同时允许其他国家在迟些时候加入。本地的官病单日新病例连续两日少过3000起，另外有两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昨日新增加2751起病例，比前日少了76起，其中多数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稍微升到 1.11。另外根据卫生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过千人预约接种诺瓦雅克斯冠病疫苗。卫生部长王玉康指出，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导致的慢性疾病，长期来讲比短期的冠病疫情更具挑战。王玉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上说，但是投资扩充医疗能力并不足够，要由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预防一般人患上慢性疾病。因此我国未来10年将会将医疗护理重点放在预防性医疗上面，而基层医疗领域的全科医生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基督发展局到目前为止在黄金地段组屋模式下推出的两个项目反应良好，因此当局将在这个月的预购组屋销售活动当中推出另外两个黄金地段组屋模式项目。我国食品局表示，正在密切留意由马来西亚入口鸡隻的情况，并且同入口商等利益相关者合作，减低马来西亚暂停出口鸡隻对我国供应的影响。食品局说，这些包括由替代来源增加冰鲜鸡隻的入口，由现有非马来西亚供应商增加冷冻鸡的入口，或者是使用库存入面的鸡肉。新元对马来西亚令吉的汇率一度创下历史新高，报一新元对 3.1964 令吉。新传媒英语新闻网 CNA 报道，新元对令吉的汇率在昨日下午1:48左右创新高之后，回落到一新元对 3.195 令吉。跟住物价上涨，更多人开始精打细算。主打低价或者是超值的商店表示，过去两个月的业绩增加两成，其中在全岛设有大约120家分店的日用品零售商 Value Shop 表示，近期不打算调高商品的价格。新闻报告完了。